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美人周周，人美声甜。在平时啊，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点子来一起玩耍。到了工作时间呢，他就是工作场上的女超人，效率极高，出错率几乎为零。当你遇到困难，他就是最好的军师。有了他在身边，真的很安心。八月奋斗季，和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努力变得更好一点。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九六九连接经典五周年，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今天是牛郎和织女会面的日子，情侣们正忙着花式的撒狗粮。也许你现在正赶在约会的路上，也许你拉上三五好友，干脆开一个单身的派对。在七夕的这一天，你的心情又是哪一首歌呢？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经典九六九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七夕节，你的心情代表着哪一首歌？发送歌名和你想说的话到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那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一起来参与今天的互动吧。 寂寞的声音，只是执迷不悟一直一样。 是旧梦的远藏影， 是你杯中一半一句温馨， 那几年之后也是不变的旋律， 当温雪融夏季， 秋风为我捎口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飞， 只字面之意，只笔有之心，古人说的就是所谓之意，想着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六月如是再相遇，何时能把酒言欢畅回忆，多多深深的回忆，还浓浓我只想要为你唱起， 旧旅自己决意归期，如今如今皆丧尽，我却深情再无自已， 从那过去当我带着波涛情， 更多冷眼更多冷眼冷语，请你听请你静静听，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 共赏月影， 歌词我写上的是哦， 是你杯中一半是一句温馨， 这几年之后也是旋律， 当温雪融夏季， 秋风为我捎口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 只字面之意，只笔有之心，古人说的就是所谓之意。想你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六月如是再相遇，何时能把酒言欢畅回忆？多多深深的回忆，很多的我只想要为你唱起。 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

那在满是撒狗粮的这一天，每个人可能都怀着不同的心情来迎接。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或甜蜜或伤感，在这里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七夕节，你的心情代表着哪一首歌呢？发送歌名和你想说的话到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不管是撒狗粮还是吐槽，我们这里通通都欢迎。那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

任你大声骂，别怕自己怒得像笑话，死了心也能全部都归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你是你，他是他，计算代价，爱了就爱了，若失去感觉，算了就算了，结果别去管它，爱了就爱了，别再自我惩罚，做了就做了。 今天是8月28号，七夕节。那虽然是周一呢，相信你已经有了计划，送花、逛街，或是烛光晚餐，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回家呢？在这里欢迎你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七夕节，你的心情代表着哪一首歌？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 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呗，